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说到科班这个词儿，当年指的是培养戏曲人才的专门机构，不过今天我们也能够常常听到科班出身做科学艺这样的说法，科班已经引申成为正规职业技能教育的一种代称了。京剧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科班是傅连城。京剧艺术大师侯喜瑞、马连良、谭富英、叶盛兰、裘盛戎等都出自这个科班，梅兰芳、周信芳也曾经在这儿演出。44年的跨度，数百人的规模，傅连城无愧是京剧第一科班。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介绍京剧大师的成长摇篮，讲述梨园子弟成才的秘闻，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姜思义老师和您漫谈傅连城。 北京时间19点06分，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穿越到20世纪的前半叶，和您聊聊京剧历史上职业教育的一段传奇和典范，第一科班傅连城。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位，一位是选题策划人尚远，欢迎尚远。 大家好，我是尚远。 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的姜思义老师，欢迎姜老师。 大家好，我是姜思义。 好，您离话筒稍微近点啊。 好好好。 好， 这也是姜老师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啊。 对， 姜老师的表达非常的生动幽默，我们很期待。节目的上半时段呀，给大家出一道互动题目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京剧科班培养，今天聊的是傅连城。我们问，通常啊，这个傅连城做科几年，就是学制几年，你学几年才能出科呢？有几个选项。 哎 ，A 3年 ，B 4年 ，C 7年。第10年，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得到我们提供的奖品。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4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为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舌滑录》。刚才其实在片花里尚远已经解释了什么叫科班啊。我们今天也经常说，比如说尚远，科班出身， 是传媒大学播音系毕业的学生。哎，就是对于播音这个行业来说，人家说科班出身，当然米夏也是啊。 我没您专业。 对，而且我们和思义还是校友啊。姜思义老师呢也是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的博士。 对对 对、啊、 对，没错。 姜老师读的什么专业？ 我读的就是中国戏剧史。 哦，戏剧史。 对对对。 所以姜老师对于戏剧史来说，人家也是科班出身。 不敢当不敢当。 那科班出身其实最早这个词儿是来源于这个 戏曲教育 的。其实您的书里也写到了这个科班是啥意思，是吧？ 对对对。 可以给大家讲讲。 戏曲教育大概从清代中期以后就形成了几种方式，就是戏曲培养人才有几种方式。那么通常讲呢，有一种叫做艺学家传，就是说你世世代代，我们现在说的很多说艺术世家，世世代代都是搞艺术工作的。那么也就是说在学习戏曲方面近水楼台了，上辈子搞他，下辈子也搞他，这是一种人才培养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应该就算是一个 这个艺术世家出身的这样的一位京剧演员、京剧大师。再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那个京剧世家的谭家，所谓谭门七代嘛，这就是很著名的艺术世家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四大徽班时期，有一些大班里头的名演员单独的开这么一个机构，招少数的一些个学员的这种方式啊，这种呢相对于大班住的那个公寓而言，它叫做私寓，这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是票友下海，在清末到民国一直到现在，当然也有票房了，但是跟那个时候的票房好像规模上、活动能量上都不太一样啊。 是的， 那个、 票房呢，就是说，业余演员， 对， 而且是水平相对比较高的业余演员， 对， 叫做票友、票友活动的地方叫票房。 对，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什么呢？有比较高的文化素养， 是， 而且对艺术呢热情又特别高， 名票， 所以对从里头经常出一些说名票啊，或者我们说水平高的高票啊，也有。其中不乏一些人在里头学的比较好了，然后转为职业演员。我们现在所谓说票友下海，这又是一种 专业从事这个。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科班培养。就是一个成规模的人数特别多的整戏班建制的培养各个行当的这样的一种戏曲人才的培养方式。 可以说是职业教育，是吧？ 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 其实应该说，从京剧第一代演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啊，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从他们那一代演员开始，这几种模式都有名演员产生。 对。 但说到科班出身，说这个演员科班打的底子好，往往有一种啊，这个自我评价上来说可能是骄傲，对别人对他的评价呢是基本功扎实， 对， 这个很多戏码啊、数量啊、质量都过硬， 对， 所以科班出身是一个挺骄傲的事儿， 对，这就是一直对科班的那个评价高就高在，为什么说他科班出身意味着你专业， 对，你是专业的，不是 演的程度高， 嗯， 科班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大量的舞台演出实践，然后还有他的要求的这个艺术规范。特别的严格，特别我有一种话叫有谱，有准谱，一举手一投足都有规定好的地方，有尺寸，有法度，所以认为科班出身的演员基本功要扎实， 对，现在我们比如说夸谁某项技能特别的高，说哎他是科班出身的， 对， 就是打这儿来的哈，那其实大家关于戏剧戏曲可能看过相关的影视作品啊，最有名的就是陈凯歌先生拍的《霸王别姬》， 对， 看完之后我们觉得哎呦好扎心呢、过去这戏剧演员这成长起来这个这苦难的童年啊， 对， 刚才我和姜老师聊的时候我说哎呀是那样吗？真是你不说七年大狱吗？真是不好蹲呐、然后他说、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对，基本上不像他电影里头展现的那个样子。 因为现在经常有纪录片呢、电视片啊、一到这科班的镜头啊，往往就借鉴这个电影的某些镜头来展现、 就开始打。 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顾不得忘了，然后顾不得什么？顾不得中，啪笑，啪打两下。还有呢，这念错了打，念对了也打。其实这种情况呀，在过去科班当中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就没有这样的， 对，就科班有没有体罚是有的，为什么？因为那些老师他都是戏曲演员，他不是专职搞教育的， 不是教育家， 对，他不是说受了说你师范学校毕业，你上了一点教育学或者上了儿童心理学，不是这样的，他也是着急，就你老学不会，你怎么办？我就要动手治治你啊！体罚和变相体罚是有的，但是像那么惨无人道的肯定是没有的。科班一般呢班规比较严格，所以呢有尺寸有法度，就是你犯了哪条它有对应的班规。 拿今天来说就是校规。 对，有 校规矩。 我怎么惩罚你是 非常细规定的。像傅连城就规定的非常非常细。 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啊。 比如说那个临场推诿。临场推诿什么意思呢？就是事先派了你，比方说上元，今天有你的戏，你在戏里头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答应了、然后临上场之前你说对不起我这活来不了、那你这就不对。 那怎么办？我应该拿什么惩罚他？ 这样的一般就开除了， 没给我惩罚的机会、 对，这是重大错误、 就是因为如果我临时不演，很有可能这戏就开不了，就没法顺利的往下进行了。 对， 这个 你把整个戏班的牌子都砸了， 戏比天大嘛，是不是？ 那犯小错呢？那 比方说夜晚串个铺啊，就跟我们现在学校的规定是一样，夜不归宿啊，聚众赌钱啊，打架斗殴啊，以强凌弱，就校园欺凌，这都得打。 你看看， 大概是这样， 打几板这都有规定的， 都有规定 的。所以在科班就是。有的时候啊，可能师弟难免要受些气啊。 对。 但是从班规上来说，如果师哥故意的欺负师弟，这也是违反班规的。 原则上当然是人人平等。 刚才和姜老师聊的时候，还有一个细节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啊，就是比如说罚跪嘛，跪香是吧？我不知道这个香原来还是要自己出钱去买的，而且还不是一根香， 一封 香啊， 就是那个成包的那种。大香，因为是敬神用的香嘛，它不是说我们平常烧的那种很细的那种香，都是很粗的、很长的那种香。变相的一种是什么呢？你要因为过去科班里都供祖师爷、行业神啊，行业神，那个用这个信仰来串联起全班的这个人心啊，大概是这样的。你要自己掏钱买一封香，然后在祖师爷神像面前燃着了，跪着等这个香烧完了，在这过程当中。思过， 好好的自省， 自我检讨。 其实这个从体罚上来说，当然有一定体罚的程度，但是又不是那么严苛，那么痛苦啊。同时还有点这个物质上的小刺激， 就经济、 让你记住， 经济上让你受到损失哈、 其实我们过去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那个科班的那种体罚，主要反对的是什么呢？反对的是科班有一种特别不好的。打人的习惯叫做打通堂， 哎， 这怎么什么意思？这个、 打通堂是什么呢？就是犯错误的连坐制。 对 ，A 犯了错误，全班一块儿打。 比如说我串了铺了，连我带米夏，带别的同学一块儿， 全都打， 全打。 这怎么能可能？ 这一点是没有道，这是没道理的。 对， 你们两个，对，你们两个不能。 而且妇联科他就不收女弟子嘛？ 对对对对 对吧？那除非我女扮男装，我是疯了吗？ 您这传奇了，太传奇了。 就这个是没有的哈。 就是说这个打通堂这个是我们需要坚决反对的。打通堂这是科班漏规。因为历史的原因，有的时候一些这个封建残余难免会出现。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啊，有的时候老师也好，班主也好，他一时盛怒啊，他责罚这一个他不太过瘾，他可能他动怒之极。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刺激，就是别人受你之累， 震慑， 让你记住 震慑， 对， 杀鸡儆猴， 对。 而且那个作为老师来讲，也有一点什么呢？就是恨铁不成钢，有这种。有这种思想在，所以就是吓唬吓唬你们啊，大概是这种感觉。 更多的是让你觉得哎呀恐惧，然后在精神上能够自律啊。其实过去这科班学习的过程和今天也有点像，比如说要有几个程序，要入科，要立官书哈、 签合同、 就是签合同。其实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出的一个互动题目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京剧科班培养，我们说最有名的这个傅连城，他要做科几年，就是你学。几年你才可以出科，你就毕业了啊。我们有几个选项 A 三年 B 四年 C 七年 D 十年，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说明很了解啊。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答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说说这个立官书啊，就是我要签一合同， 对， 这合同上要约束规定什么呢？ 契约 合同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格式，立官书人某某某，这个立官书某某某是谁呢？是这个学生的家长，或者是法定监护人，不是说这个学生，因为学生入科的时候岁数都很小 啊、对， 平均年龄大概十岁左右，也有更小的，有五岁就入科的，因为有那种，比方说父母双亡呢，没有人养他呀，这很早入科的，家长立官书某某某，今将谁谁谁，就是这个学生，送入这个科班来学习梨园生理，然后约定。几年为满，它有一个年份的规定，约定几年为满，然后在科期间演出，就是演出啊所得银钱，都归老师，就都归这科班，他自己是不挣钱的，但是呢所有的衣食花费都由科班供给他，就说他是没有学不交学费的， 提供食宿， 提供食宿，也这个穿衣吃饭衣食住行都由科班来提供， 得了一些小感冒啊小病啊， 还给你管治 啊， 还管治病，然后呢，这个里头还有一些规定，比如说生病了之后，如果病重了可以接回家去啊，如果说走丢了走失了， 两家共同寻找，就是科班方也要找，家长方也要找，然后最后年满谢师，各凭天良，就是我这合同到期了，之后你怎么对待我这老师， 哎， 那就是你自己的道德品质的问题了，然后呢，需要有几个人签字，立官书人要签字，中保人签字， 还有一个 保人， 一般来讲是两个保人，两个中保人签字。 嗯、 比方说现在我们那个搞历史研究啊，最经常拿出来说事儿的这个官书就是谭富英先生的官书，谭富英先生的官书中保人两个人，立官书人是他的父亲谭小培， 就是谭鑫培的儿子谭小培， 谭小培，中保人一个是当时顺天时报的主笔叫做石庭花，这人是个日本人，还有一个人叫做文瑞图，笔名叫做退安居士，社会名流，给他当中保人， 保人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 对， 从这个官书啊契约当中我们就能看出这科班的这个学费的问题啊，这个食宿花费的这个问题，虽然说这个没有给，当然就是这个科班的小演员他的演出收入是归班主的，是归科班的，但是实际上还是多多少少有些零花钱的，是吧，有很小的一部分，大概是个作为今年来说大概值多少钱，您给我 一顿早餐的价格吧， 那这零用钱是 每天都给 啊，每天都给， 每天都有点心钱，而且在妇联城来讲呢，它还有一个奖励机制，谁演得好给奖金， 您看 这么说这学校挺人性化， 您看就是我进这科班学戏学技术学技艺，我不掏钱还管吃管住，每天还给我发点心钱，特别是对于当时的穷苦人家或者比较没落的一些个家庭，或者说梨园子弟当中比较贫困的， 对，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对，这是个出路啊， 起码 是 食宿能保证啊， 这个东西就每天给的这个一顿叫什么烧饼加麻花，一套烧麻花就是过去的北京的早点，每天有小贩到那个门口去卖，这个吃得饱啊， 今天来说大概5块10块差不多，所以很多当时的一些比较用功的就是怎么说呢，也比较孝顺的孩子把自己的点心钱攒下来，少吃点甚至不吃，然后回家孝敬大人， 对， 也有这样的， 因为傅连城是鼓励这种行孝的，就是傅连城的那个基本的一个原则是发现哪个学生特别孝顺，马上重点培养。 那我们说学戏啊本身得天赋异禀，你也是吃这碗饭的，那他选拔的标准可能也非常的严格吧，就这么好的学校，我说能进，我想学，有一颗热心我就能进去吗？ 得飘飘。 有一个入学考试，但是傅连城呢还不完全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艺术考试这么严格， 就是 基本上傅连城带点什么性质呢，这个在这儿跟大家说，就是傅连城有一点社会福利的这种性质，就是很他又收了很多那种家庭贫困的那种小孩，不一定人人都特别有艺术天赋，但是进来以后只要你肯苦学你肯学，总有一技傍身，所以傅连城的那个训词里头不是讲吗，自古人生于世须有一技之能，我辈既务私业，我们这帮人既然学了这个了便当专心用功，以后名扬四海，根据即在年轻， 所以在这个科班当中条件最好的表现力最强的学主演，那么一般的呢学这个主要配演，或者说再下面一点学这个零碎的活儿，或者跑龙套，或者还有这个音乐伴奏场面， 或者管管衣箱， 对， 或者是管管剪场 剧务， 或者是梳头桌化妆，甚至于说学什么呢，学那个经理科 、 学点 就是今天的经理人， 就只要你用心在这个天地里，一技傍身啊，这个今天听起来，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妇联科在20世纪上半叶能延续那么长时间啊，它是有 妇联城科班， 对，它是有精神的这个传承哈，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不要放一段？ 这样，我们下面要放的是这个叶盛兰先生和肖长华先生的一段录音，您给我们说说这个叶家肖家啊，您简单的说这么一分多钟他们对于傅连城的贡献好吗， 傅连城的这个首任的老板就是社长，是叶春善先生，叶家也是这个著名的梨园世家， 他们家到今天为止是五代梨园世家，出了很多人，那么其中一个最有名的教育家就是叶春善叶先生。在1904年成立了这个傅连喜连成科班，就是傅连成科班的前身。 嗯， 他就把萧长华先生请到科班里头当什么呢，当总教习、 嗯、 类似于我们现在学校的教务长，负责所有的这种教学工作。他们老哥俩合作了几十年，相交莫逆，而且还这个互约为婚姻，而且还结拜，然后共同盟誓这个一定要把这个教育工作做好。 嗯， 所以呢这个叶家和萧家应该是世交而且还结亲。 好、 嗯、 这样，那么刚才说到的叶圣兰先生就是叶春善先生的公子、那么也就是和他的这个父辈啊、 嗯、 这个萧长华先生，他们在50年代录制过京剧群英会的一个片段，下面我们来听听、 嗯，我们将在这段录音当中结束上半时段的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四义兄，贤弟，你看我帐下之将皆江苏之英杰，今日此宴，可免群英会呀、 真个是群英会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难以了得久啊， 观赏火山熔岩奔流入海，驾四驱车驰骋辽阔古兰尼牧场，登孟纳凯亚火山，眼望璀璨星河，在活力四射的威基基海滩体验冲浪，看成群结队的鲸鱼和海豚频频跃出水面，热情呼啦舞带你融入夏威夷。阿罗哈，我们在乐活夏威夷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兴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ww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流行一句话叫做客等于七年大狱啊。 对，虽然我们上半时段说了当时的科班生活没有影视作品当中那么苦那么残酷，但是还是比较严厉，相对来说 而且很累啊。 对， 而且很累、 就是得下一番苦功这七年 是 吧， 那是这样的， 所以叫七年大狱啊。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不是瞎说的。所以七年大狱一般来讲通称的这个做客的时间就是七年左右。 有的可能这个比如说六年，有的稍微长点八年。 对对对， 这个跟他入科的时间，因为比如说像傅连城他可能一个牌子比如说喜连富是吧，当时牌子每一个牌子不是说同一批同一个时期进的科，他有先后之别。 对对 对， 对， 对， 或者根据年龄，比如说他可能他入科的时间 小一点他就长 一点， 哦、 大一点他可能就短一点， 但是总体上是七年， 七年是没错的。 那比如说他比如说到了多少岁他就不能学这个了呢？因为看到一个年龄段啊，您那书上好像写六到十二岁左右。 六到十二岁之间，一般通常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开蒙的时间，就是打基础的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候的小孩他的腰腿的柔韧性，包括他的这个基础给他灌输之后，他的这个我们说瓷是吧，这个基础打得严比较牢固的这个时期，就是这个时候生理上心理上都比较适合进行基础教育。如果再大了的话，你这个筋也搬不开，是吧，就很痛苦，他学的人也很痛苦，教的人也会很痛苦。 是，就跟我们如果说真的想从事舞蹈这个行业，或者说是钢琴啊等等一些乐器演奏的这个行业啊，到了一定岁数以后，他再想达到那个幼时的那个基功，可能就很难很难。 就是说一个人有幼功是吧， 要训练到你的形体啊自动化， 就是肌肉记忆。 肌肉记忆，一举手他就到位，就是那么回事儿。后来或者说你做一个身段，身上很顺溜，意思就是看着很协调。这样的话没有一个好的基础，是办不到的。 所以六到十二岁这个年龄段，然后学制七年， 对 对， 对， 下一番苦功也许能够出来啊，能够出科， 也许 看祖师爷赏不赏饭啊。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有一道互动问题，大家可以试着答一下啊。我们说傅连城作为培养京剧人才的就是教育机构啊，他在京剧历史上持续的时间是最长的，和其他的教育机构相比啊。 是的， 如果大家仔细听刚才的那个片花，其实里头有答案。那么它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A 30年， B 44年， D C 55年。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四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舌华录》。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傅连城。 京剧第一科班啊。这个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请姜思义老师大概的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傅连城，也就是最早叫喜连城啊，初创时期 原名叫喜连城 的相关的情况。 这个跟我们这个听众想的一样，冰心就问了说为什么从喜连城变成傅连城，有什么故事吗？ 有什么故事，有什么变革，我们请姜老师说说。 因为是这样，这个喜连过去的科班啊都要有一个投资人，就是所谓叫东家，也就现在说企业说大股东董事长这么一个职位。从1904年到1912年之间呢，这个时候叫喜连城，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老板，他是吉林的一个富商，姓牛，他叫牛子厚。在这个时期到了1912年的时候，1912年这个时间节点是吧，他是中华民国元年，换了一个东家，换了一个投资人，这个人家姓沈啊，这个人叫做沈玉婷，所以就改名叫傅连城。1914年的时候，傅连城的名称最终确定下来叫做北京傅连城戏剧学社，简称傅连城社，也可以直接叫他傅连城就可以了。 那时候叫学社哈， 对，戏剧学社。 这个时候是不是正好招收的第三科的学员就排傅字了？ 对， 也就是第一科就是喜字科。当年最早是有六大弟子，就最早招收的学生。 对， 是吧？ 最初创的 这一科指的是 同年 一个批次， 一个批次， 一个批次，不一定是同年，陆续的，就是把他们归拢成一堆儿。 就比如说一个年龄段，可能上下 大概是这样 会浮动几岁吧， 是 吧？就是教育的进度是差不多的，一样的。 你们是一批的，你们是一批的。 哦， 这个就像什么？ 有点像咱们的一届吗？ 对，一届，就是就好像我这出产的人才身上打盖了一个戳一样。 哦， 中间那个名字啊，就是那 三个字中间那字儿 嵌的那个，就是科班的那个你那一科的那个字儿。 嗯， 像傅连成一共是八科。 嗯， 严格说七科半，因为第八科没培养完，就四八年他就解散了。 哦， 第一科是喜字科，然后连字科、傅字科、盛字科、士字科。这个原 字 科、运字 科 和庆字科这八科。 哦，就一听你这个名，就大概知道你是什么时候。 京剧界， 嗯， 名字中间带他这个字儿，你就想他就高度疑似是这个科班里培养出来的。 对，比如说看到了这个带傅字的，就会问您是傅连成毕业的吗？哎， 哦， 对，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呢。是为了假冒啊，也出现过这种啊，给自个儿特意添这么一个字儿的这种情况。 对，也算是一种名班效应。 对，就是像现在，比如说名牌大学毕业的这种感觉，是吧？ 对，有这个意思。 而且我觉得这个傅连成的，在很长历史上，因为咱们这提出了，咱们先别说这年啊，持续多少年，这么长的历史当中，应该说每一科。特别是当然这个前期科啊，都培养了很著名的艺术大家，甚至流派创始人，每一科都有优秀的学生，都是京剧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对对对，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喜字科啊， 侯喜瑞先生， 侯喜瑞先生，这是第一科就有流派创始人， 对对对， 头派花脸啊，这个还有这个老生名家也是名教师雷喜福先生， 雷喜福先生， 这个第二科连字科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马连良。 马连良先生。 这是马派创始人。 对对对。 应该说是如果要提到京剧，提到那么几位大师，必定要提到马连良先生。 对对对。 那名家辈出。 对，连字科还有一个这个花旦行的流派创始人。他的艺名叫小翠 花。 他创的这个派也就简称为小派。他姓于，他叫于连泉。再比如说连字科还有一位。我们北京观众可能挺熟悉， 这我们特别要提到的。 他姓常，他叫常连安。 特别是您听我们文艺广播的节目，经常能听到这名字， 就是相声世家的这个常连安，就是相声名家常宝坤、常宝霆、常宝林、常宝华的父亲，这常连安。他就是傅连成科班连字科的 对 演员。 我们经常能听到，那么包括第三代啊，常贵田， 对对对， 是吧？ 就是 这些 相声常氏世家， 包括您现在知道开心麻花那常远， 哎，对对， 安静的美男子， 哎， 他们祖上啊就是常远的太爷爷，是吧？ 太爷爷， 就是常连安，相声大家也是。这个戏法的名家， 对对对， 那么他实际上是傅连成连 字科的 学老生的， 对对， 是马连良马先生的同科同学啊， 掌握了这个规律，追根溯源哈，就能看到很多这些名家。 是，你像傅字科，像还有像那个谭富英先生，这个就如雷贯耳了，因为他是这个谭门世家出，因为他是他祖父谭鑫培老先生亲自给送到科班里来的。再比如说这个。盛字科的创派人就很多了，比如说小生创派的叶盛兰先生，这个以丑行五丑创派的叶盛章先生，再比如说这个花脸创派的裘盛荣先生，这都是盛字科的，再比如说像士字科的这个四小名旦之首的这李世芳， 毛世来 啊，这都是士字科的著名的。 还有袁世海 ， 花脸的大家， 花脸的大家， 那么袁 字 科谭元寿， 现在 九十岁高龄的 老先生， 大家看过沙家浜啊，现代京剧沙家浜， 郭建光 的扮演者，当然还有黄元庆、如元俊、刘元同 等等， 运字科纪韵兰、 夏韵龙， 还有。现在的张运斌先生， 对，这都是运字科的。庆字科也有几位，叶庆先先生啊，这他们庆字科， 这么多流派创始人，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连字科的马连良马先生的一个代表剧目《甘露寺》，这也是当年的他的老师们为他打造的这么一个优秀的唱段，我们来听几句啊，来品味一下经典，好。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傅连成莲字科涌现的啊，就这个非常有名气的毕业生，也是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先生的代表作《甘露寺》啊。那么下面是不是咱们揭晓一下我们下半段的这个问题哈？ 对，我们下半段给大家出了一道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傅连成作为京剧历史上持续最长的这个科班，它持续了多少年呢？有三个选项 A30 年 B44 年 C55 年，我们听众答案都非常非常的一致，天花飞听得非常仔细啊，就是44年。44年就是你放到历史长河中可能是一瞬啊，但是作为京剧培养的这样一个机构，它是最长的了。 因为京剧到现在也就200年左右的历史， 对，不到200年，不到200年。但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设身处地替这些老的京剧教育家们想一下，他们处在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傅连成的整个历史是从1904年，就是清末，光绪年间，一直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中间在北京这块土地上啊，这经历的这种波折实在是太多了， 战乱频仍， 完全是一部跌宕起伏的这种生活史，想想都觉得很闹得很。 对， 他怎么坚持下来的，然后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人，从头至尾大概是700多个人，将近800个人。这么高的人才出产率，700多人800多人，这个总数，这是总数，能够在京剧史上留名的超过了100人，这作为一个学校来讲，它的人才产出率就非常高了， 成才率非常高啊， 成才非常高，非常高。 这里面有优秀的主演，优秀的 配演， 重要配演，还有一些虽然是可能有些舞台上活并不是很重要，但是他可能有一技之长，演这个戏， 增光天 才，这个角色有了他，就完全很增光了。 哎， 同时还有很多音乐家， 对， 伴奏的高手， 对，没错， 所以说我们说在 还有教育家 那样的， 对对对，教育家很重要， 不是和平年代的那样一个 对 时期，他培养了这么多人才，而且也许他没有京剧演唱方面的造诣啊，但是他在其他方面也发现了自己的闪亮之处。 而且您想啊，私人办学，没有政府拨款，完全靠什么，以班养班，就是我把这个学生训练出来以后，然后我去进行营业演出，挣了钱以后再养活这一大帮的人，这一个班最大规模的时候300多号人。 哦， 这人吃马喂，这都是钱啊。 你 想想，那容易吗？那肯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而且大部分都是未成年的孩子。 对，非常不容易，所以他肯定有过人之处，有很多让我们今天觉得值得感怀、值得追溯的这样的精神力量，可以维系这样一个教育机构运行了那么多年。 没错，我觉得头一样就是对于这个戏曲教育人才培养的这种执着精神。他们这个科班初创的时候，叶春善拉着这主要的第一代几个教师啊，干嘛呢？拜把兄弟，然后对天盟誓，是他们这个年代的人能够想象到的最严格的那种誓言。叫什么呢？个人不为发财致富，只为祖师爷传道，传留后代香烟。 对， 这样就是我们不是为了发财，我们不是说为了培养出一个小孩啊，我们这个摇钱树可出来了，然后以后我们就吃它了，不是这个意思， 而且也不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子弟为第一目标。 叶春善都是把自己的孩子放到别人的科班里去培养，别人的科班倒闭了之后，他才被迫把孩子接回来的。为什么？就是为了显得我很公正。他难道是为了一种就是标榜自己的清誉然后才这样做？不是这样， 他是发自内心的， 就是，身体力行，你看我就这样做了，这样维护大家的这种团结，大家一看你真是一柄大功，你想的全都是大家的事业。再有一个，碰到困难要坚持。我就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吧。洗连城时期到1908年，1908年的深秋，24小时之内，头一天光绪皇帝驾崩，后一天下午5点多钟，慈禧皇太后驾崩， 一手导演的 这个驾崩和驾崩，这叫什么？双国服。就是国丧。国丧期间不许演唱，哪有说 禁止娱乐， 皇上死了你还娱乐，那没有那事情。至少有100天完全不许演唱， 这样的话就没有营业的收入了， 没有营业收入。这个时候绝大部分的班子像科班，那你只有支出没有收入，那就只能解散。洗连城干什么呢？关门排戏。当时叶老先生和肖老先生有句话叫做冷了迎风站，饿了舔肚行，硬扛啊。怎么办？肖先生拿出自己